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顾念你的儿女，今天聚集在这里，求你按照你的应许赐予我们信心，让我们有那信心可以调和我们所听到的道。主啊，也就求你让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所听到的都得你的悦纳。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什么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我们为什么守主日？因为这是上帝的诫命，来第四诫命，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聚在一起敬拜上帝，我们聚集在此为了要听上帝的道。来洪恩堂，你应该会期待听到一篇好的道。我也听说有人只在麦牧师讲道的时候会出现在洪恩堂，我也稍微的信了这话。一篇好的道的确会苏醒我们的灵魂，会装备我们要面对未来一周的挑战。我们聚会也因为上帝的子民要有彼此团契，或者有些人来到教会为了要放松得释放，教会是人的避风港。还是我们中间有些人，有些孩子们，你今天在这里是因为你不得不在这里，你的父母逼你来，所以人们会为了各种的原因来到教会。但是如果你问我之前在万华的教会的朋友们，他们大部分是街友，你问他们为什么来教会，他会很诚实的回答，我来到教会为了要吃饭，因为我们在聚会后会供应餐。其实他们在万华饿不死，他们到处都有东西可以吃，但是他们喜欢来到活水泉教会，因为我们活水泉教会的吴牧师坚持一定是新鲜，做新鲜现做的饭食，所以街友们都知道活水泉教会不会让他们吃过时的便当。上教会为了吃，我猜这不是各位来到洪恩堂的目的，但是这并没有错。我们聚会的确是为了吃，我们是受主的邀请来参加主的筵席，领受主的道，道就是生命之粮。保罗的确就是如此理解聚会，他对哥林多人说，在二十节，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言下之意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应该吃主的晚餐。在宗教改革之后，我们通常可以按照三个记号来认出教会。一个忠实的教会至少要一，按照上帝的话语宣讲圣道；二，按照我们主的吩咐施行圣礼，就是施洗还有圣餐；第三，就是按照上帝的律法维持纪律。我们可以依照这个标准来评估一个教会是否忠实，他是否宣讲圣道，他是否施行圣礼，他是否执行惩戒。当然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每一个教会只要它还在地上就有改进的空间，而洪恩堂身为一个改革不断改革的改革中教会，更应该总是改革更新我们的神学、我们的实践、我们的圣礼、圣餐神学，我们如何理解以及执行圣餐，总有改进的空间。正如我们的讲道，正如我的讲道，总有改进的空间。我恐怕我这么说会害周姐很紧张，她会不会想说阿丹是不是在暗示我们洪恩堂有什么问题。所以周姐爱这个教会，但是我并不是在针对洪恩堂某个特别的问题，我所说的是一个大公教会的原则，就是一个教会需要不断的按照上帝的话语更新、改进、归正。若非如此，哥林多前书对我们来说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哥林多前书并不只是为着哥林多人所写的，也是为我们今天洪恩堂所写的。我们今天特别注意，就聚会敬拜来说，保罗为了吃主的晚餐或者守圣餐，特别指责哥林多教会。保罗责备他们说，你们不算吃主的晚餐。 这样的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甚至是藐视上帝的教会。这个就凸显吃主的晚餐之重要，也凸显凡是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的哥林多教会需要改革，需要更新他们的圣餐神学。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保罗说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这里第十一章的分门别类和在第一章的分党其实不是同一件事情。在第一章，哥林多人是跟随着人分党，我跟彼得，我跟保罗，我跟耶稣，他们是做个人崇拜，搞小圈子。在第十一章，他们是按照有饭吃没有饭吃分门别类，也就是说他们是按照社会阶级或者经济能力分党。保罗并不是在这里直接处理所谓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反而他是处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哥林多人在教会里面仍然按照教会外世俗的标准来对待彼此，特别是有钱有饭有酒喝的人，他们在教会中所行的与当时异教徒在庙会中所行的没有两样，他们自己有饭吃就好了。当时的教会应该是在比较有钱的人家聚会，主人可能会跟他的朋友在室内餐室用餐，那其他有饭的人就吃自己带来的食物，没有饭吃的人就自己看着办。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但是哥林多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这个就是当时的社会风俗。只不过哥林多教会必须与哥林多社会有所分别。哥林多教会有犹太人，有外邦人，有奴隶，有有钱人，这些人应该明白不论按照社会阶级经济标准是什么人，他们都是什么？他们都是主的人，都是主用重价赎回来的，都是受到主的邀请来吃主的晚餐。哥林多人吃饭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其实就是混淆了，不认清，没有认清，忘记了自己真正的身份。我们没有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我们有吗？我们不会喝醉酒，我们不像哥林多教会或者活水泉教会，不会有人因为吃不饱而起纷争，每个人都吃得饱，吃不饱的人到外面去买东西就是了。但是哥林多人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吃得饱吃不饱，他们真正的问题是没有人吃到主的晚餐，所以他们不论吃的再多，没有人吃饱，没有人得到养分，每一个人都营养不足。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看重任何其他的事物过于看重吃主的晚餐，我们其实就是犯了与哥林多人一样的罪。我们就是轻蔑上帝的教会。今年初我们有一阵子是在台中的恩约教会聚会，恩约教会通常没有爱宴，但是他每个月守圣餐的时候就会有爱宴。阿弥陀佛，恩约教会的爱宴我必须说真的非常的好吃，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爱宴。他的爱宴好吃到一个程度，就是那天早上我会特别空着肚子去上教会。前一个礼拜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就会开始期待讨论啊，下个礼拜有圣餐，你觉得我们在上教会的路上会讨论什么啊？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主的身体吗？ No， 今天爱宴会有什么好菜？也许你不像我这么好吃，也许你在宴的不是爱宴有没有什么好菜，也许你在意的是来到教会有朋友有社交， 也许你很在意你来到教会参与服事，或者你在意其他任何让你觉得圣餐不是最重要的东西，那么你来聚会就没有得到你应该要得到的，你没有吃到那真正可以满足你的东西，空着肚子来也空着肚子走。华人的教会的确有一个倾向，就是不太看重圣餐，圣餐就只不过是一个纪念仪式，既然是仪式那就是外在的，既然是纪念的我想就好了，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是可有可无，可有可无的。如果我们守圣餐也只不过是尽我们诸般的义，但是你注意保罗的圣餐神学远远超过只是一个纪念仪式。他责备哥林多人的原因就是他们并不了解来吃主的宴席的人是一体的。他在第十章10:16-17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你注意保罗的逻辑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体所以我们分一个饼，而是因为我们是分一个饼的所以我们是一体的。我们领圣餐的人必须果心自问，我们是一体的吗？我能不能与其他领圣餐的弟兄姐妹，任何领圣餐的人，老少贫富，有名望没有名望，有知识没有知识，有经验没有经验的人，我是不是能和他坐下来一起爱宴？我们吃爱宴其实都习惯有自己的小圈子，我们习惯坐我们自己的位置，和自己熟悉的人一起吃饭。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应该找不熟悉的人一起吃饭，一起爱宴。你们应该来找我一起爱宴。你去一个新的教会，你听到好的讲道，这个教会也忠实的施行圣餐，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教会是真的基督的教会？也许你有这个经验，我们有这个经验，当我们最先到洪恩堂的时候，就是有人，有很多人邀请你和他一起用餐，这个时候你就真的知道你是来到了基督的身体，你是在主的肢体之中。一个教会他如何吃爱宴，其实就表明了他的圣餐神学，就表明了他是如何领主的晚餐。这样子圣餐就有一个集体的道德伦理的含义，我们要彼此的照顾，刚强的要顾念软弱的，富足的要顾念贫乏的，有经验的要照顾没有经验的。你来到主的晚餐，不论你身旁坐的是谁，你是与你的主同桌吃主的晚餐，就表示我无法选择与谁同桌。基督是主，我不是主，一个主，一个灵，一个饼，一个身体。这就代表当你领圣餐彼此等待，你与你身旁的人，坐在你后面的人，坐在地下室的人，神学院的人，在学生中心的人，你与今天在世界角落任何角落任何地方在领圣餐的人，你们都是坐在同一个桌子，我们领受的是同一个主，同一个基督，同一个基督的身体。这就代表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吃，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不能不彼此相爱。我们若不彼此相爱，就是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既然是同一个身体，左手怎么能够恨右手？鼻子怎么可能不认耳朵？头怎么可能不顾你的脚？这就是 为什么在改革中的传统里面，圣餐总是与教会的慈惠事工连结在一起，特别是主内肢体的慈惠事工。这其实对我来说也是新的知识，我以前并不了解我们有这个传统。清教徒和欧陆改革中的教会其实都有在圣餐后收周济穷人奉献的传统。西敏敬拜指南还特别提到在圣餐后要为贫穷人奉献，我想这是非常合乎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精神的。我们可以问，为什么要饼和葡萄酒或葡萄汁？为什么要有这些外在的仪式？为什么我们不像救世军说这些外在的仪式是不必要的？他们会说，内在的恩典并不需要依靠遵守任何外在的规条。为什么？简单的说，就是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我们守圣餐不是因为恩典一定要依赖外在的仪式或条例，也不是因为这些外在的仪式本身有什么魔法效力，而是因为我们的主他自己顾念我们，亲自为我们设立的。这是他设立叫我们领受恩典的管道。如果这是他指定设立的，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试着比主刚强，比他更属灵。主的晚餐的确是属灵的筵席，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过分的属灵化而掏空其中仪式该有的意义的话，我们的圣餐神学就变成了很糟糕的神学，而糟糕的神学最终总会衍生出不忠实的应用。糟糕的神学不是没有后果的，正统和顺服是分不开的。我们的主说拿去吃了，我们不应该回答啊，谢谢你，不用麻烦了，我心诚则灵，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吃。我们的圣餐神学必须够好。主的晚餐首要不是关乎我们做什么，不是关乎我们纪念我们相信，而是关乎上帝赐予我们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纪念在圣经里面从来就不只是怀念或者记得，好像我想念我的爷爷，或我纪念蒋公诞生，我没有纪念蒋公诞生，我的意思是不是只是回忆而已。圣经中的纪念是实际的认知，我有份于上帝的拯救。以色列人吃逾越节餐的时候要告诉他们儿女，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我们不单是我们的祖宗，我们现在就有份于耶和华的恩典和拯救。正如我们吃这饼喝这杯，不只是回忆或者记得或者想起，而是认知我们现在就领受，就有份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要在圣餐中如何领受主耶稣？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可以说是耶稣的圣餐神学。他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告诉人们说，你们真正要吃的其实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在51节他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必永远活着，我为世人的生命所赐下的粮就是我的肉。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够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你们里面就没有生命。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我的肉是真正可吃的，我的血是真正可喝的。听到他话的犹太人，他们非常认真看待耶稣的话语，比现在很多教会还要认真的看待。他们没有说耶稣只是在这里表达某种高尚的 舍己情操，他应该不是真的要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些人明白耶稣他真的要他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经文中说这些人是耶稣的门徒，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从此他门徒中有很多就退却了，不再与他同行。我们面对同样的问题，这个人怎么能够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我们必须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才有永生，这就代表他必须有血有肉给我们吃。问为什么要饼和酒，就是在问为什么道成肉身，为了我们得拯救，上帝的儿子必须道成肉身。我们不要把拯救太属灵化，拯救不只是属灵的拯救，如果拯救只有属灵的层面，那么上帝的儿子就不需要从天上降下来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样式，顺服以至于死。但是上帝他不只拯救我们的灵魂，上帝拯救我们整个人，灵魂与肉身。上帝所爱的，他所要拯救的，是他所创造的，不只是我们的灵魂，也是有血有肉的整个人。为了拯救我们，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肉体，他的儿子必须取了肉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应该太轻看我们的肉体。上帝爱肉身，上帝爱肉身到一个程度，他的儿子成了肉身。但是这还不够，他的儿子还必须走上十字架，他的肉身必须撕裂，钉子必须刺穿他的身体，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枪要扎他的肋旁，他必须流血，他不流血，我们的罪就不得赦免，我们的拯救不是200多年前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发生的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事件。拯救具体，拯救真实，拯救有血有肉，它不抽象，拯救是血淋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饼，我们需要酒。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个事实，需要具体的活现在我们眼前。这就是为什么那晚我们的主拿起饼来拨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圣餐仪式中拿起饼来拨开，代表我们在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被撕裂的身体。门徒们看到拨开的饼之后，就会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身体是为他们舍的。我们的确是唯独凭着信心领受救赎，但是因为我们的主他顾念我们不过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就赐给我们看得到摸得到闻得到的饼和酒，好坚固我们的信心。信仰告白，我们的信仰告白称圣礼为我们领受救赎的外在记号和印证。既然是外在记号，它就必然有记号所代表的事实，这个事实总归来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取得一切的恩典。我们的确唯独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仍然是活在软弱的肉身里面，上帝就顾念我们的软弱，我们信心软弱，他就赐予我们肉身可体验的记号。圣餐的酒和饼就显明标示印证我们是有份于上帝的儿子。不止如此，他也具体切实的维持巩固增长我们的信心，喂养我们的灵魂。我们如何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耶稣如何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他如何不撇下我们为孤儿，就是透过他的灵，也就是圣灵。所以我们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必须透过圣灵的工作，就是信心。我们不是凭着嘴巴，而是凭着信心，真的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我们凭着信心吃那饼，喝那杯，就是凭着信心默想、理解、领受这极大的奥秘、极大的恩典，我们的灵魂就得到安慰。这不是说饼和葡萄酒或葡萄汁在我们的嘴巴里面就变成了主耶稣的肉和血，但是我们心中真实且确定的领受了我们主耶稣基督。比利时信仰告白说，我们的信心就是灵魂的手和灵魂的嘴。我们用手拿，用嘴吃喝，我们的灵魂就借着信心拿吃喝，甚如食物会喂养我们的身体，圣餐就喂养我的灵魂。你注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信与吃几乎是同义字，信与吃有同样的功效。第35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信我的永不干渴。40节，因为我父的旨意要使每一个见了子而信的人得永生。51节，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信就不饥渴，吃就有永生。我们吃就具体领受主的应许，他为我们舍去身体，我们就有永生，他为我们流血，我们的罪就得赦免。所以一个贫血的圣餐神学是一个基督徒极大的亏损，如果他不相信圣餐是我们主所设立我们具体领受恩典的管道，如果圣餐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抽象的纪念，那么我们也不奇怪他很容易就忽略了圣餐，轻忽了主的邀请。而另一方面，困苦贫乏、信心软弱的基督徒，在与罪挣扎的基督徒，你应该来领圣餐，因为你需要打属灵战争的军粮，你的灵魂成长需要养分，你不吃就不成长，你不补给，你就渐渐的衰微。我了解，我自己也不是很喜欢听到那种我们改革中如何如何的讲道，所以我希望你们今天对我有一点耐心。按照改革中的理解，这个圣餐的饼既然是代表属灵的生命之粮，那么这个饼实质是什么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重要。神学家有很多不同的见解，我读到神学家似乎只有一个共识，那个共识就是饼不需要是无效饼。有些人会说有效饼无效饼都无所谓，霍志恒 Gerhardus Voss 会说天主教用无效饼其实是凸显一种想要回到旧约的倾向。杜瑞廷 Francis Torrentine 则强调不止不需要，更不能用无效饼，这跟华人教会刚好相反，因为要凸显与犹太教之间的区别。巴文克 Bavinck 则应该是我读到他的态度是最为开放的，但是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如果主的晚餐是一个餐，那我们领的饼的分量就不应该少到一个程度而失去了餐的意义。所以他会说我们不应该用那种天主教的小圆饼。巴文克说只要饼是日常食用的主食，什么都可以用，甚至可以用米饭。I don't know， 我很喜欢巴文克，但是我不太确定他在这一点是对的。你可以剥面包，可以剥烧饼，可以剥馒头，但是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剥米饭。我个人 如果是我选，我会用最好的面包，一颗刚出炉的旧金山酸面包。重点是我们的传统按照主的吩咐极为看重圣餐，但是在这些细节上面的确是有某种程度的开放。最后保罗说，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宣告主的死直到他来。最近教会弟兄姐妹有一些讨论检讨我们该如何更积极的传福音，我们的确应该思考该更有效的传福音，我们的确应该有个人布道、街头布道、职场布道、任何场合的布道等等。不过保罗在此提醒我们，一个教会最有效传福音的方法之一就是忠实的执行施行圣餐，因为这样我们就宣告主的死，这样我们就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人们的眼前。加拉太书三章一节，奥古斯丁说圣餐只不过是眼见的圣道，不是话剧，不是电影，也不是漫画，是圣餐，主的晚餐。洗礼和圣餐是上帝赐予我们眼见福音的方式，圣餐就是用嘴巴吃的圣道。而如果一个教会忠实的领圣餐施行圣餐，这个教会就必然会有分门结党的事，不是吗？有经验或者经得起考验的人必然显明出来，分别出来，我们中间也必然有人饥饿，因为他不信，他没有办法吃主的肉喝主的血。而他们看到我们其中有人得到饱足，这个其实就是向在我们中间饥饿的朋友们传福音，不是吗？或许他们也会想要吃那生命的粮，或许他们也会渴望得着基督。关于主的晚餐，其实还有很多应该说也没有办法说的，因为连加尔文他都说圣餐的奥秘就是我们竟然能够透过酒和饼具体的领受现在就坐在父右手边的主耶稣基督。加尔文说这个奥秘远远高过他能够说能想的，他说他的理解不过是 childishness， 不过是幼稚。他鼓励我们总要努力超过他所能教导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传统精彩之处。改革中总是有足够的谦卑坚持不理解过于圣经中的启示，我们不过分的理性化或属灵化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和吩咐，我们就保持了圣餐中的奥秘。的确我们总要努力的叫我们的圣餐神学更好更高更相称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在地上吃主的晚餐其实就是预尝那天上羔羊的筵席。如果在地上不渴望吃主的晚餐，也就不会真正盼望那天上的筵席。但是主的晚餐对在地上的我们来说总是奥秘，因为最终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逾越节的那一晚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总是奥秘，那天晚上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的总是奥秘，直到我们见他的日子。那天晚上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有克西马尼，有大祭司的院子，有比拉多，有审判，有荆棘的冠冕，他们会嘲弄他，吐他口水。再过几个小时，他的上帝要离弃他，枪要扎入他的肋旁，辱骂要刺伤他的心，使他忧愁。他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他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 那天晚上，路加记录耶稣说，我非常渴望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那天晚上上十字架之前，我们的主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在他的心上，因为我们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是在我们成为他的骨肉之前，我们是他的仇敌。谁把他钉十字架？谁撕裂他的身体？谁叫他流血？就是你我，就是没有办法救自己，与上帝隔绝，与他为敌，行为邪恶的罪人。但是那天晚上，他没有忘记我们。他拿起饼来祝福了，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去吃，你们拿去喝，因为他没有忘记我们，因为他记得，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我们领受的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救赎，何等的救主。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生命之粮，求你的圣灵预备你儿女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在酒和饼里面我们所领受是何等长阔高深的爱，让我们吃了喝了就得着那上好的福分。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